第153集，还是别多想了。温小辉仔细扫过黎硕的眉眼，眼前这个男人曾经很熟悉，现在他却觉得很陌生，因为他和所有人都好像相隔了千米的距离，哪怕他们实际触手可及。他想起洛伊在船上说过的话，黎硕是个好人。 洛伊那种人居然会夸赞情敌，还说出像托孤一样的话，简直就像是早就知道会。洛伊是不是真的早就知道自己会死？ 温小辉脑中闪过一道白光， 不，大概是我想多了。在那种情况下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能活着回去，洛伊做好了死的准备也并不奇怪。 小辉，小辉，小辉。 黎硕连叫了三声，发现温小辉呆住了。 怎么了？ 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件挺重要的事。 你说。 警察在你住院期间来过几次，你记得吗？ 温小辉皱起眉回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有，但他印象很模糊。 他们逮捕了长兴的手下，希望你协助调查整件案子，但是看你状态太差，来了三次都无功而返。但他们还没有放弃，有几个绑匪需要你作证才能更好定罪。 温小辉张了张嘴，还未开口，冯月华先担心起来。小辉现在的情况同样不适合，你看他。 负责办案的警察是我的朋友，你被绑架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报警的，我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刺激你，给你一点时间，所以我先来看看你，和你聊聊。 他们要我作证？ 对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艰难，但是你也不希望那些人因为没有足够证据而减刑甚至被释放吧，他们必须受到惩罚。 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帮上忙。 检方希望你出庭作证，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见他们比较好。医院可以给你开具证明，证明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庭，但是你还是可以协助警察搜集证据和指证。 好。 不把长行的那些毒瘤拔干净，温小辉也寝食难安。黎硕忍不住握住了温小辉的手，轻轻捏了捏，掌心传递而来的温度给温小辉注入一丝力量。 你准备好就告诉我，他们随时在等着。 那就今天吧。 嗯，你确定吗？ 确定。 再过十天百天，跟今天的他也不会有任何区别。黎硕跟冯月华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在得到无奈的首肯后，他打了个电话。不到半小时就来了两个警察。黎硕和冯月华坐在温小辉两旁，左右有所支撑。温小辉尽量把腰身挺直，他想看起来是一个能为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负责任的人，而不是一个精神状态有问题的病人。警察打开录像对准了他，做了一番陈述之后，开始询问起温小辉从被绑架到被救出的那三天时间里发生的一切。温小辉绞着手指，从他因为车祸昏迷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关在废旧港口的仓库里说起，一直说到他被迫和洛伊坐在炸弹的重力感应装置上。冯月华和黎硕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些，两人脸色铁青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说到这里已经损耗了温小辉大半的精力，而接下来的内容，他的声音开始发抖，接着身体都开始发抖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我儿子太累了，还是改天再问吧。 温先生，你最好再仔细回想一下当天所有的细节。由于洛伊和长行的尸体到现在还没有打捞上来，我们证据收集工作进度非常的缓慢。 温小辉浑身一震，猛地抬头看着警察。 什么？他们还没…… 林硕轻咳一声，提醒警察注意体谅温小辉的情绪。警察皱了皱眉，似乎还是没找到合适的词语。 啊，毕竟船都被炸碎了，人肯定也……我们打捞上来的身体，部分身体没有发现洛邑和长兴，但是那片海域经常出现涡流，就是因为涡流港口才废弃的，爆炸后被涡流卷走了也很有可能。不管怎么样，找不到身体就难以定罪。 温小辉怔怔地看着警察，心里燃起一丝奢望的火苗，但下一秒就被他自己掐灭了。他害怕希望，哪怕是零星一点。 之前抓长行的人呢？他们没有参与绑架事件，但是协助长行做了不少违法的事，最后还协助长行在保释期间逃跑，他们应该很快能定罪吧？啊，他们的案子很快就能开庭了。 警察打开一个文件夹，指着一张照片询问温小辉：“ 这个人你认识吧？”他说他认识你。 温小辉瞄了一眼，正是那个打断他鼻梁骨的保镖，他再认识不过了。 他威胁过我。 他干的事儿已经足够挨枪子了，所以如果你不想，我们不会勉强你去指控他。 他曾经跟我说过，长兴已经给他安排好身后事，让他去卖命。他是不是有家人？ 有，都在泰国，我们正在监控，顺着他们也许能查出长兴的海外账户。他还告诉过你什么？ 没什么特别的了。长兴为了逃跑是不是计划了很久了？ 他的保释时间长达半年，一直很规矩，每次都准时去报到，放松了所有人的警惕。很可能从他被起诉的那天起，他就在着手准备这一天了。 长兴准备的这么充分，最后却失手在了自己弄来的炸弹上。当时在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就算洛邑意图和长兴同归于尽，长兴又怎么会真的跟他一起死呢？而且唯独他们两个没有被找到。 温小辉越想越觉得心脏发冷，就像警察说的，这很有可能是个巧合，是被涡流卷走了。可万一不是呢？万一的万一，洛邑和长兴都……一阵尖锐的疼痛划过温小辉的心脏，他脸色惨白地弓下身，蜷缩了起来。我儿子太累了，你们别逼他了， 让小辉去休息吧。 两个警察见今天显然是问不出什么了，才拿着资料告辞了。温小辉被扶回了房间，他躺倒在床上，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。不，不要想万一，不要想那个可能。这世界上最能击溃人的，未必是绝望，而是绝望之中的那一点希望。就像浩瀚星空中的小小一枚，最亮，却是最杀人不见血。入冬之后，天总是灰蒙蒙的。这天难得放了个大晴天，冯月华想带温小辉出去走一走，毕竟他已经快三个月没有出过门了。温小辉开始不愿意去，罗瑞来了也跟着劝他，他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。他们买了个一次性的烧烤架和食材，去公园野餐。他们在草地上铺上野餐毯，摆上吃的喝的和充电的小音箱，仰躺着看着天。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，微风轻拂，不但感觉不到寒意，反而清爽宜人。 没想到会这么暖和，简直不像冬天。 中午嘛，晚点就冷了。冯月华翻烤着五花肉，看上去心情不错。难得温小慧会同意出门，她真的担心在那个小房子里会把人憋出病来。罗瑞翻了个身，扭头看着温小慧 ：“baby， 冷吗？”“ 嗯，不冷。” 温小慧正闭着眼睛假寐，闻言轻轻摇头。三个月以来，她一直不敢踏出家门，对接触外界始终有着排斥。 可原来走出来也并不难。天还是那样的天，空气还是那样的空气，而且今天很舒服。 哎，你多久没敷面膜了？入冬了，很干燥的。 忘了。 哎，晚上咱们去做脸，我办了张特别贵的卡。 好。 警察前天来找你了？ 李大哥告诉你的？ 他没告诉我警察和你说什么了，只是说警察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忙，但是你现在的状态实在不好，下次就拒绝吧。 我总不能让那些人逍遥法外。 哎，也是。 温小辉转过了身，定定地看着罗瑞的眼睛，欲言又止。 怎么了 baby？ 警察告诉我至今没有找到洛伊和长行的尸体。 这么久了都没找到，难道他们…… 罗瑞一把捂住了嘴，话到嘴边他硬给咽了回去。他不敢说，他怕刺激温小辉。温小辉低下了头，沉默了。 baby， 你还是别多想了，交给警察去处理吧。 罗瑞不忍心说，炸弹都把船炸成碎片了，人又能有什么生还的机会啊？温小辉轻轻颔首，心头一阵酸涩。